心里极意外，想不到最深始终这份爱。情人未可知道，也许知道没有未来。情人如未早知道，已经知道花不再开。问你怎么 Thank you.